近你是否变了模样， 他们也讨论你最近的情况， 他们总是站在所谓正义一方，演讲 演讲演讲， 他们听到是怎样就决定怎样， 他们不用知道事实真相， 他们在山顶趾高气昂，他们趾高无上， 他们趾高无上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一捅你一刀，你看你你看你怎么忘掉伤口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暂时还死不了，你又是为何如此不依不饶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只是爱开玩笑，你看你你看你这么容易跳脚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只要开心就好， 只要我自己能够开心就好， 是怎样就决定怎样， 他们不用知道事实真相， 他们在山顶趾高气昂，他们趾高无上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无意捅你一刀，你看你你看你怎么忘掉伤口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暂时还死不了，你又是为何如此不依不饶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只是爱开玩笑， 你看你你看你这么容易跳脚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只要开心就好， 只要我自己能